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又到周五了，这个时刻我相信大家是心里可能啊，尤其周末休息的啊，比较开心的，对吧？ 是是。 哎，这周末休息的这个感觉状态也不一样了。哎呦，出来看这天儿也好了，是吧？ 本来就是天公作美嘛。 哎，本来天空也不错， 阳光。 对，这不美的时候也能找出美，为什么呢？因为心情美。 没错， 对吧？ 嗯。 今天咱聊一美的话题吧。 好。 说说咱这个长这么大的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物品？哎，但是呢，现在已经被冷落了，这不是有什么可美的？ 是啊。 没事，心情美怎么都能挑出美。 对。 对吧？就曾经其实对您特别有意义，但是现在呢，可能就用不上了，怎么着被冷落就 或者是被忽略了。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吧。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个，先抛砖引个玉啊。 好， 这个手风琴 啊， 哎， 你要不说我真不知道。 你看，嘿， 啊、 多才多艺，是不是啊？好几级考了。 真啊，对，手风琴那时候有 考 级吗？考 级，考级，咔咔嘿、 啊。 哎，过五关斩六将，考了四。过五关斩六将，怎么考了四级？哎，反正这个当初你想的那一画面啊， 嗯、 当时就是还是。这个身材还比较魁梧那种 啊，对，就是 一个小胖子、 啊、 然后坐在那拉一手风琴，那个手风琴快比自己都高了、 嗯、 但是那段回忆其实特别好，那回忆特别好。手风琴我现在想想搁哪儿了 啊， 想不起来了，琴搁哪儿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记忆还在。 哎，但是那琴被冷落了。 哎，那再找出来的话还能上手就拉吗？ 拉动肯定没问题 啊， 响也没问题， 成风箱了是吧？ 对对对对，家里龙火的时候有时候也用。 哦哦哦， 好吧，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这么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关于这个长这么大了、 嗯、 您手里有什么对您来说曾经啊其实挺有意义但是现在被冷落的这样的物件。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资讯吧。 嗯， 这个事情是很威武啊。 诶， 这个国旗护卫队的训练视频被曝光了，很多网友看过之后说这才是真正中国的男神天团。 嗯， 那么最近呢，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36名武警官兵首次登陆啊、这个登上了挑战不可能这个栏目进行百步筑梦的挑战，36个人浑然一体，步幅也是毫厘不差，这个他们的出色表现也是刷爆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圈。而这样的记录呢，这个背后其实凝聚的是部队官兵艰辛的训练，他们也是靠着365天夜以继日，冬不穿棉夏不穿单这样的一种精神，始终坚守在祖国的心脏，在红墙之畔。 没错，咱来看看网评哈，中国男神团啊为何能让人泪奔呢？ 嗯， 1982年以来呢，国旗班呢已经是完成了25000多次零失误升降旗的任务，但是真正了解背后的故事却往往是心酸的啊！这腰插十字架，然后领别大头针，背贴硬木板，50度高温下站军姿，狂风暴雨中练队列，他们击中了我们每个普通人对国家这种朴素的情感。 嗯，对 对。 既是伟大的人，同时也是最可爱的人。 哎，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关于他们好像有一个类似纪录片这样一个，这个我忘了是电视节目还是纪录片了。 嗯， 真的是像这个咱们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当中所说到的，就是腰插十字架，领别大头针，背贴硬木板，就是为了什么呢？整齐划一。 哎， 而且你想想，就其实我们都说嘛，就是人呢，就没有一样的人，想法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就必须每个人的节奏，而且人是心理节奏啊， 嗯、 人家不像咱小时候一二一喊着号，喊着号还 七零八落的， 还走不齐， 是， 而且还有的先迈右脚，有先迈左脚。那人家你看，就是一个心理节奏，就是能保证整齐划一，动作完全一致。 嗯，让我们对他们也是肃然起敬。 哎， 同样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呢，还有一群可爱的人， 没错， 他们就是银河护卫队，也是星空下最浪漫的职业。那么在四川省这个甘孜州稻城县有着星空之城这样的美称，那么当地的公安局亚丁警察，那么也是在这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璀璨的银河，被游客称为是最浪漫的警察。那么美景也是让游客流连忘返，而这些警察呢也是让游客可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平平安安。 嗯，是，这个虽然看景色美，但是相信工作还是比较艰辛的。 是的， 是吧？ 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零彩礼新娘哈，我看上的是人，结婚攀比不可取呀、啊。 零彩礼，新郎这个刘莹莹说到了啊，结婚攀比之风呢不可取，在她的这个老家呢，结婚彩礼啊逐年的上涨了，现在听说普通的家庭啊都至少要18.8万彩礼钱，考虑到丈夫的家庭情况呢，她主动说了啊，我不要一分彩礼钱啊，这在当地呢也是十分少见的，我看中的是人，没必要为难父母嘛。 嗯，哎，好姑娘啊， 你看看，我觉得就冲这个结婚这个一开始啊，人家这种行为，婚姻幸福， 嗯， 是不是？ 这明事理的姑娘以后过日子也差不了。 嘿， 嗯， 就是啊。怎么了？ 啊，你是不是又多了一条标准？ 不是，我就感觉就是一提钱哈、啊 嗯， 就没意思了， 伤感情。 只要不提钱，我都高兴。 你也得为人姑娘付出点啊。 我这是抠。 啊，付出的是爱，是不是？ 哎， 嗯 嗯。 来看看，这是失去双臂，却用双脚成为了剪纸艺术家。谁说身残就一定会是弱者呢？那么因为7岁的时候的一场车祸夺去了夏红的双臂，之后夏红用脚学会了写字剪纸，在别人的帮助之下还上了大学。那么他也不认为说身体残缺就一定代表着是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那么2015年他也成立了夏红公益促进中心，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帮助更多人。 嗯， 不但是自己这个独立了，然后这个强大起来了，还能帮助更多人。 没错啊，心态非常的好，而且值得我们学习。 没错， 我们再来看看一位50岁的保安啊、 嗯、 通过了司法考试。听到这司法考试，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可能参与的人都知道难度比较大， 是 对吧？这也是这个通往律师这个行业的一块敲门砖，对不对？ 嗯， 咱们来看看啊，人家是利用站岗空闲啃书本，今年呢50多岁了啊，在家这个在一个张家港啊法庭啊当了这个7年的保安。为了圆自己的律师梦，然后呢，高中没毕业的他呢，先是自考法律本科，然后又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学习期间啊，法律专业的书他看了300多本，真题做了不下10000道。今年呢，终于是以364分通过了司法考试。 这应该叫有志者事竟成啊！ 嘿，掌声应该鼓励一下， 是的， 对吧？ 是的， 真厉害。 嗯，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还真是见了很多，不是，听说过很多这样，就是人家啊。特别有毅力的人，首先爱看书，哎，就像他所说的，就是就在站岗的之余啊，空闲的时候就啃书本、 嗯、 看书。比如说在工作之余，你看有时候咱们啊，就是说累了歇会儿，这个来个北京摊，看看视频、 啊，刷刷手机， 哎，刷刷手机、 嗯， 人家就真的拿这个看书来当成自己的一种休闲， 哎， 真好。 不是说人与人之间这个差距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 就是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看你有没有有效的利用？ 哎呀，要说你说你讲起这大道理一套一套， 说的多明白。 嘿， 嗯， 哎呀，但是 好长时间不用了。 再来关注一个西安的这个爱心煎饼摊、 嗯、哎，我们来看看，这些大妈天天免费给流浪汉做煎饼。赵延平呢，是从2008年开始做爱心煎饼果子，免费送给流浪汉、残障人士还有老人。很多人说啊，说这您这大妈真够傻的。他说了，他说当年我丈夫生病，很多好心人伸出了援手，我呢找不到这些对应的好心人去回报、去报恩，所以我要把我更多的爱心奉献给社会。 嗯，你看吧，让人多暖心啊！ 是是，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话题，我们一块儿说说呢，长那么大之后您手里有什么对你来说啊就是曾经特别有意义但是现在 嗯 诶被冷落了 诶 这样一个物品，对吧？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海龟先生的歌曲 Little Bar。 You are the candy. 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带感的歌曲，来自海龟先生的 Little Bar。 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活动话题啊，说说曾经有什么东西对您哎挺重要， 是 挺有意义。 哎，如果可以配图发送过来那就更好了， 但是呢 一目了然。 对，现在就被冷落了。 嗯， 对吧。我看到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哈、 啊、 就是这个曾经咱们聊过一话题 啊， 说觉得会哪项技能之后啊， 嗯， 不会提高自己的水平，不会提高自己这个怎么着，这人物的怎么这个、啊、 就是学了白学 加分吧。 如果从这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说，就是学了白学了。 哎，这个技能、嗯、啊，并不能自己给自己加分 啊。 咱们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跟咱们说了，会打岔、啊。哎，这还真不是聊天这打岔 啊。这人家那阵哐哐那个、嗯、哎，你说 古乐队里边、 哎、古乐队里边那个、 民乐队里边 啊，对对，民乐队里边那个啊、嗯、这个拥抱以后每天人家就发来这么一图片、嗯、啊，开始你的表演吧。 太可爱了 啊。 嗯， 这个还确实， 这会不会就是当年发言的那位同学呢，就是又把这茬发送上来了， 不知道啊、哎、还真、 啊、 我还真不记得了、 啊、那样就碰巧啊哈。 对、 嗯、来看这朋友吧。 嗯， 说了说就是每家里是不是都有那种小时候用过的那种老式花色的床单， 对， 一看就用了很多年。 我觉得这个就是形容不贴切， 嗯， 就是那种上面印着大花儿 啊，对， 大花儿、 啊 啊、必须这么形容，大花儿的那种啊，大花朵，就是一团团一簇簇的那种 啊。 哎，就感觉我，但我是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些老物件可以留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时尚是一轮回嘛， 嗯、 经常会哎，没准哪天就流行着大花的了。第二个呢，我说心里话啊，我觉得睡觉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不喜欢用新的。 嗯。 第二个呢，时间越长越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 很多人就是不光认床，而且可能认这床上用品。 哎，比如说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这个男士都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当自己真正放松回家之后哈、啊，都是一件穿了就是初中啊、高中时候的一件。 老睡衣、 大 T 恤 啊， 对， 或者家居服、 家居服什么的，这我们没那么讲究，什么家居服什么， 叫的好听点的家居服。 男士一般夏天就是那个多着啊，就来个客人穿个大背心，但是这大背心一定是那种穿了好多年， 嗯、 特别舒服，就领子都已经洗的啊，就是已经不成快成鸡心领了，本来是和尚领的、圆领的啊，已经成鸡心领了。还有呢，就是这颜色已经褪得不行了，但是那件衣服是自己最舒服的， 嗯、 哎，这些永远都不会被自己冷落的。 没错，所以说起这床单，我就觉得好像现在我们家还一直在沿用着，还是这样的老式花色，但是看着就是满满的怀旧感嘛。嗯，就等着这个下一个潮流的轮回呢。 三十多年不装修了，用这床单也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是 铁架子床，后来又紧了没紧。 哎呦、 啊， 就好几次掉下来。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哎，咱们来看看同样发图片的啊。 嗯、 人在北方，他发了一个这个折叠的小剪刀、 啊， 这也是特别满满的回忆的那种。 是现在的孩子不一定就是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咱们小时候一定都知道， 对， 都用过。 这个剪刀一般好像在家里边。每个家庭不一样哈，这个一般我觉得好像就是孩子就是剪纸什么用的比较多。 上学的时候做手工用， 哎， 然后后来好像记得有些人会把它别在这个钥匙扣上。 你看看 啊， 嗯，特方便， 很方便， 因为是一小剪子，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开始这头是尖的， 啊， 后来慢慢发展成这个 圆 形的，圆 了， 哎， 磨圆了， 磨圆了啊，嗯， 说明很耐用啊。 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剪刀，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银色的， 嗯， 然后呢有一环，就看似是一环，中间一尖，但是打开是一把剪刀那个。 其实它是，对，就是折叠的。 这品牌我还真记不住，没法再给大家再细致形容了。 对对对， 啊， 嗯，但是只要一看图，哎，真是一目了然。 对，嗯，还有给咱发这什么，就急的当年那种什么数码宝贝的卡的，这 傻眼了吧？ 这我都不知道叫什么了啊！ 当时可能对他真是很有意义。 但是我知道这个一百单八将的那卡片啊， 啊， 小浣熊的那卡片啊。 你 看， 真集过呀？ 集过呀。 集了多少呀？ 集了多少记不住，但是那时候回忆特别多。首先呢，就是说，当年有一什么回忆，就是大家就是口口相传啊，集够了一百单八将之后啊，就是能换一套游戏机。 哦，那这个吸引力可真是抵抗不了。 你想想。你不知道这是商家放出的风啊，还是说这个孩子们自己传的？ 越传越悬了。 那时候就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就每个孩子啊，就是必须得吃点方便面， 嗯， 不饿也得吃点方便面。 是。 后来就成为一种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坏的风气了，就是大家有一些这个买完方便面之后，把这个卡片拿走， 面子直接给人老板还回去了。你说这就没什么意义了。 还回去还好呢， 嗯， 有些直接可能就扔掉了，因为不吃嘛。 真挺浪费的， 是， 对吧？而且呢，就是为了就其实都那面都不在意，主要为了挤里边那卡片。后来呢，就发现哎，其实有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啊，这个有的同学他妈妈小浣熊厂的，嘿。后来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放里边那个某张，我现在记不住哪位英雄好汉了。这里边卡片特少，集不到，根本找不着。然后呢，就啊， 是不是？ 给你买瓶可乐，你给我拿一个什么什么吧。 哎呀，这是满满的回忆呀！哎，小的时候都被这样套路过。 哎，但是说心里话，这种东西可能现在还压在自己家床底上呢。就是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可能用不着了啊。远方有海这发的这个图片，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了啊。就是这个东西，而且人家说了，我曾经是个王者 啊。就 那次咱小时候玩那方宝似的，互相拍的那种 啊。欢迎这位王者啊！ 嗯， 反正就是他也舍不得扔，就是留下来吧，作为收藏了。 是啊， 啊啊。哎，这位朋友说。就曾经很有用的想起了以前的学生证、 嗯、 学生时代拿着它是可以打很多半价的，享受很多优惠，真的省了不少钱。 对， 可是现在只能是作为一个求学的经历了。 是您、您现在拿出去人也不认您啊。 啊，对啊， 哎呀、 你儿子是不是家里的儿子 不知道 啊 反正人家我觉得这个啊是这个这也是一回忆、 嗯、 学生证。还有这挺厉害的，我觉得徒手掰柚子，他说了这棵树是我小时候种的 啊！ 哎，你看看，多好！ 哇， 这挺有意义， 这太有意义了， 是不是？ 哎，说的我也很想，就回头带着孩子去种一棵树， 对， 然后伴着 很多这样的活动 啊， 很多这样的活动 是 啊，想着别住马路中间，住人家应该种的地儿、啊， 对对对对对、 哎， 找一合适的地方啊， 嗯 啊。来看看，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叫怪兽，他说前一段时间收拾家里边的衣服，然后从衣柜里边翻出来一些就是照片啊，可能是当时收在那儿了。 嘿、嗯， 哎呀，翻出来之后莫名的有一些心酸呀，就是曾经可能是和爱的人在一起，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故事发生了？ 你看看，给大家形容一下吧。 啊， 很多都是从后背照的 啊， 不知道这谁给照的，倒是啊。 哎，就是不是有那种出游，然后一定要配一个随行的 照相师？嘿，你看看， 照相师 讲究了 啊。 反正人家是很多这背影的，手拉手的呀， 嗯， 春夏秋冬的各个景色、各个景区、各个地点的照片， 多甜蜜啊！ 哎，特别甜蜜。人家这小姑娘长白白净净，怎么把人失去了呢？这是 人姑娘发的。 那小伙子看着真不错，哎，人人个个的， 是吧？ 怎么把人失去了呢？嗯， 心里边美着呢吧？ 不带咱们这么补刀的哈。哎，还有，咱既然这个很多这个秀恩爱、秀过去恩爱的哈，曼陀罗他也说了，说和他一起开的银行卡，说好两个人一起合力存钱的。 哦， 哎，现在就都归您了，就看来 啊， 也赚了，也赚了。 是是是， 嗯， 没全赔进去， 没这么坏的哈。 是，咱们想的也是。来看看，还有 我问你这个吧， 嗯， 你给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这个人物形象？ 这是不是那个 田儿？田儿说的， 哎，这还真不是那大头儿子，这不是，那这是什么呀？ 这《三毛流浪记》里边三毛啊？ 不是，你头上有四根毛。 哦，四根毛 啊？ 你真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大耳朵图图啊？你看，哎呀，这一点童年都没有。 这个动画片演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这跟这个长大不长大没关系 啊？那有什么？ 没童年吗？ 谁说的？ 谁说大了就不能就有点童心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大耳朵图图，哎，这是在人家田儿在家里边摆的，觉得以前也是哎特别珍贵的、有意义的，现在可能没什么用了。 那就是儿时的很多玩具吧。 对，再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啊。 对对对。 取个什么名字呢？这个发的。 这个我看特别眼熟，但我真不知道叫什么。 这真不知道吗？ 我以前一定用过它，它到底叫什么？ 小夹子啊。 啊？这不是一个电器类的吗？ 万能充电器。 对。 哎呀，肯定用，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了。 我都忘了这怎么用了。 就是现在的手，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真的。现在手机你看这一体合成了，以前的手机咔咔，您的这个把掰开了那是充电器，而且什么一机什么多电，就是一个手机送您多个电池。 嗯。 然后呢，那电池啊是这样，您这手机呢只能插一个这个插口，对吧？也就能充一个电池，一块电池。剩下的电池怎么办呢？您那一天可能比如说要出个差，哎，我可能带上点一块电池方便，怎充啊？没法充啊。有的这手机呢，它是给您单独再配一个充电器，就是一个是插在手机上的，一个是插在那盒上的。后来呢，聪明的人类就发现了，哎，这个直接给电池充电就行了。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啊， 黑色的，这个长得跟小夹子似的， 像一个马蹄。 马蹄小夹子，然后捏起来之后呢，把那电池夹在这儿，用什么充电呢？上面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插口插头，这插头呢，这个电丝啊，它是能移动的。 嗯， 看您那个，你到底用过没用过？ 我怎么看着它特别熟悉？我家里一定有，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当时怎么用的了。 哦，那时候还是爸妈帮着充电呢，可能啊，自己不会充。 那我 不是用电器的，那时候估计才30岁啊。然后呢，把这个两个小枝子，哎，一掰就能掰到您特别适合，就是不是特别适合，是适合您型号的那个角度，然后把这插在电池上了。 哦， 特别方便，特别方便。嗯， 还真是有生活呀。 哎，有点回忆啊。 哎， 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怎么感觉聊得跟老物件似的？其实跟大家聊的是说曾经对您特别有意义的一件物品， 嗯， 现在被冷落了。 是是是， 欢迎大家。 是老物件吗？ 是老物件啊。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经发黄枯萎的相片，每首你难过时候不断循环播放的音乐，每个被幻想折磨不堪孤独挣扎的夜晚，每张在灵魂深处隐藏虚伪麻木的笑脸。再给我一点时间，嘿，我想终究会彻底冷静。世界给了我太多梦，但我不能一一去完成。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是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那个老物件啊。 对， 说说那个曾经对您特别有意义，但是呢现在已经被冷落了。 哎， 就是呢想卖吧又不舍得，有可能呢连卖的价值都没有，对吧？但是呢就曾经对您真的特别有意义的那种，是吧？ 所以对，真的是舍不得。 哎， 敝帚自珍。 是啊， 我就刚刚受那位朋友说发自己家那个老床单的启发，我也想起我们家的一个老物件。不是，确实是老物件，但是不是说为了聊老物件而说它。就是家里边的缝纫机。 哎， 小时候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 我们家这缝纫机真的是为我们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立下了 汗马功劳。尤其我们家的沙发套呢，也是我爸亲手用缝纫机给砸出来的。 哎呦，了不得。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大功臣。而且呢那个缝纫机其实质量还是很好，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没舍得，就是 对 丢下它， 留着吧， 留着啊， 挺有意义的。第一有意义，第二没准再搁几年，没准成什么老古董了，谁家都没了。 那倒不会吧。 就是其实家里都有呢。 对，都藏着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缝纫机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它是一种写作业的一个书桌。 对， 对吧？ 对， 这缝纫机是能扣过来的，它是一平板的，我觉得其实设计还挺先进的。 对，那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多功能多用途了。 哎，然后呢这个缝过来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直接就当那个自己的小书桌了，因为那高度也合适。 对， 而且还什么优势啊， 脚还能踩着那个， 哎，玩儿，脚踩人家其实这个做活的时候用的啊，这个嘎子嘎嘎子嘎踩着东西，但是呢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哎，当这个秋千 啊， 前后哎，挺有意思。而且有时候男孩呢淘气，拿它当那油门踩，就是噔，那就自己还玩。哎，有这样的。 对， 哎，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玩没玩过，管老人要一块布，哎，跟我上面织，假装啊，自己也踩着，然后把这针啊也搁这儿，但是没引线，因为自己觉得这东西怎么，反正看 挺复杂的，看着， 哎，看着真的挺复杂的，哪儿一勾，哪儿一再一掰，再一踩，嘎嘎就往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那个针脚是特别整齐的， 是， 但是你会后来发现了，如果你自己弄的话，根本弄不齐，甭管穿不穿线，你自己往前推不了那么齐， 还是有技巧。 这是对，这是技术活，这是 技术活 啊，挺有意思啊。哎，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些以前特别有意义，就是特别实用，可能陪伴您很多年，但是现在呢，哎，就被冷落的物件。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我们来看看啊， 这小伙子啊， 哎， 双十一，哎呦，退回到双十一那天， 嗯， 花了10000多，秒杀了一部跑车， 挺值啊， 羡慕不羡慕啊？ 羡慕啊！ 取车的时候呢，商家说了，您那呀是一定金，那么双十一的时候，海口的邱先生花了11111，秒杀到了一辆价值有60多万的跑车。那么提车的时候，4S 店表示了，说了10000多块钱秒杀，那只是付一个定金，并不是承认说，而且呢不承认这次活动了。当邱先生再一次打开网页查看的时候，发现活动已经被下架了，页面的标志呢也是，上面的这个秒杀呢也变成了定金， 挺没劲的。 他们赶紧就是做幕后有一些操作， 挺没劲的，真的， 真是没劲啊！ 哎，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赶上某样的什么这个各种节，反正才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 嗯， 就是赶上他们打折吧。 是， 哎，其实咱们对他们是一种信任，我们是先交钱，对吧？然后才拿东西的。信任之后，您如果这么做的话，以后呢，咱只能是截屏了，对不对？截屏，然后咱走法律程序，对吧？继续来关注，今天咱说的话题不是说这个老物品吗？老物件吗？说到这，其实大家回忆也特别多啊。弹玻璃球，嗯，弹玻璃球，哎，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这种疑问，凭什么足球、篮球是体育项目，我们这弹球就不是体育项目呢？对吧？那凭什么人家能这个搞各种比赛，为什么我们弹玻璃球不能呢？哎，您现在看看啊，这个弹玻璃球啊，已经有专业课了。高校开设了指弹球课程 哦， 小伙伴们啊，围在一起用手指啊互弹玻璃球，这个小游戏相信您小时候都玩过哈。西安体育学院呢，在专业的掷球课程里边就加入了指弹球的项目，学生呢在课堂上也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弹玻璃球了啊。在专业的这个球台上呢，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技巧来进行这门课，您觉得？您能得多少分？ 哇，原来小的时候，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冥冥之中就是在为这个 考大学呢，那时候是 为学校的一门课程做准备啊。 哎，你说说， 哎呀，铺垫了太久啊， 就是 派上用场了。 哎，这时候这个参加一下比赛，可能好多人都能拿个什么奖学金什么的， 是 是 是， 是不 是？ 而且那时候玩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啊， 嗯， 有这个这现在想起那个名字想不起来，但是玩法还记得。就是从这个有这个什么以前那个房的那个后房梁上啊，不是不叫后房梁，后房山。他叫什么？反正后边后院，后边那房墙，在蹲在后边。第一个凉快，第二呢，就是这块也没什么人嘛，往这个墙上面咔这么一弹，弹回来，哎，谁远谁近的，然后再开始弹。还有一种呢是刨坑呢， 对， 刨完坑之后，这个从坑里边怎么猛，谁先进坑谁赢，谁再把它弹出去，这球就归谁了，挺有意思。 对，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小时候女孩玩的可能少一些， 跳皮筋的多。 对，但是男生真的，你就看他就天天就在感觉在地上摸爬滚打一样，刨一个坑， 嗯， 然后几个小。 什么叫摸爬滚打？我们也是非常讲风度的。 你不是在这个 就讲究动作 土地上刨坑吗？ 是啊。 啊，然后就全都那个围着这个土坑，然后在周围，然后 看你有没有经验了。刨出那土坑能用好长时间。那一个坑啊是这样， 可你也是在土地上游戏啊。 对，那土地有时候那个土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成夯土似的了， 哦， 被压得很瓷实了。你刨完一坑之后呢，可能因为过车过人啊，给填完之后，你拿那小树棍稍微一拨了，那土就全出来了， 嗯， 全是浮土，就是每天用的其实都是一坑。 哎呀，现在想想家里边那个凑不齐的跳棋啊， 嗯， 那玻璃弹球都用来弹坑了。 哎 来，我们接着说吧，说说这个中国好男友系列。 嗯， 最近呢，重庆某高校的女生想吃柚子，她男朋友给带了一个整个的过来。 嗯， 女生提回来之后发现呢，哎，还不这么简单啊，这柚子看起来是完整无缺的，可是打开盖子里边装的全是柚子肉，大块大块的，直接拿着就可以吃了。 嘿， 让很多单身的朋友都羡慕啊。 那不然呢？不然我们打开里边也全是肉啊，也全是柚子肉啊。 得有人愿意去为你先把这个柚子剥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肉果肉已经给处理过了。 哦，原来是这么处理过的。 哎，对， 啊，我还说 不用再让你这么去掰了，很累了啊。 哎，这吃着也方便， 多贴心的男朋友。 哎呦，真是啊！希望他永远都能这样照顾您啊。 哎呀， 总觉得 葡萄酸，葡萄酸哈， 酸溜溜的啊。 咱来看看吧，我还爱看这大爷的事儿啊、 嗯， 何苦呢？哎呀，68岁的这个大爷，偷车不会骑，蹒跚推走卖了20块钱。近日呢，四川警方发现了一个68岁的这个老人啊， 嗯， 屡次的深夜在辖区内呢偷走这个电瓶车，老人不会骑车。只能啊蹒跚的推走，很是辛苦。被抓之后，老人一开始还并不承认，直到看见这个监控视频啊清清楚楚照到自己，老人说了，偷的电瓶车最少只卖了20块钱、嗯，厉害了。 甭管您多大， 我刚说爱看大爷，这大爷干的这事儿啊， 真不光彩、 啊，真是啊。 甭管您多大岁数，甭管您这个啊卖了多少钱，您这个偷盗的行为是不对的。 哎， 来看看公交司机停靠站，遇到老人就立刻下车扶。司机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都是要老的。 嗯， 最近呢，湖南长沙的一位公交车司机肖师傅发现有老年乘客行动不便，于是赶紧解开安全带下车去扶老人。其他乘客也是为司机的这种行为竖起了大拇指。 嗯， 司机说了，说每天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人都是要老的，所以呢，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 哎，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样的这个物品啊，曾经呢对您特别有意义，但是现在被冷落了。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路口》。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路口》。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互动话题，说说曾经对您哎呦特别有意义的一件物品，但是现在就变得啊被冷落了，那么冷落啊。孙启林他说了，英雄牌钢笔，哎，红、绿、蓝， 哦，还有 三种颜色， 颜色哈， 对。这个三种钢笔， 嗯 啊，这那个钢笔我还真不太懂啊，这对这钢笔就是一般的钢笔啊，你看这笔头都是那样的，怎么这个笔头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包裹起来的，就叫全包裹起来，这个就留一钢笔尖在外边， 可能就是设计方式不同吧，我还真是没有太仔细去观察过，我觉得好像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人对这个钢笔不是很了解吗？ 哦，那会儿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用那个签字笔了。 哦是这样的。 但是小的时候真的是要求，就是说要练钢笔字嘛。 对，钢笔字。 哎 哎， 这是满满的回忆啊。 对， 现在钢笔水都见不到了。 嗯， 来看看。 这钢笔水还能见到，家柜子里还一瓶呢。你要用，明天我给你拿过来。就是你得可能拿水泡泡 啊，估计都沉淀了吧， 都成干了里边。 是不是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叫雪 LX， 他说了跳皮筋儿，还有舞蹈鞋。 哎，这是老放在家里边。 嗯 啊， 听到舞鞋就觉得是美美的。 舞蹈鞋， 嗯 嗯，这谁说听到舞蹈鞋一定是美美的呢？ 就是，我就想到的画面是一个女孩，然后很轻盈的穿着她的舞蹈鞋在翩翩起舞啊， 嗯， 是不是？ 这 而且一般还是跳芭蕾舞啊， 跳的好能把鞋都留下不穿了吗？ 那人家可能后来就没有从事相关的行业了， 脚都胖了，现在穿不进去呢。 就 特别羡慕人家有一技之能的，一旦说出来，咱们必须得说两句 啊！今天这口气真是酸溜溜的，一酸到底啊！ 哎、戴安他也说了，说这个给咱发了一个白白的表情，发了一图片，图片是什么呢？ 嗯， 周二到周五，就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 哎， 都有一个 app 提示他，嗨，该打卡了。这个 app 是什么呢？就一个单词背单词的这么一个 app。提到说这老物件，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有些 app 也是老物件了。以前学习的时候，哎呀，那天天打卡什么，天天什么看书，我这现在咱们朋友圈里也有啊，我已经坚持看了多少天的书了，我已经坚持背多少天单词了。你看吧，能坚持下来的没几个。最起码人家不发了啊，但是 还是有人在坚持着， 有人在坚持着。 嗯，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没有我朋友圈的朋友啊， 哎， 每次看到人家，我就会想到，你看人家这么努力， 真好。 哎呀， 真好， 对，佩服佩服。 嗯， 加油吧！我觉得，就像刚刚咱们说的那资讯当中那个小伙子一样， 哎、 有志者事竟成啊！人家就是用了这业余时间。 没错，就是这样。 嗯、来看看，这一看就是一位。就是某位明星的这个铁杆粉丝啊， 嗯， 他也是一直追着他的这个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手在哪儿办演唱会，他可能就在哪儿要去听演唱会，然后积攒了很多当时留下来的票据， 也算是自己一种爱好了， 对， 对吧？ 陪伴自己整个青春呢。 哎，再来看看这个冷月了，他是幼儿园的这个全班合照，我现在22岁了，恭喜您， 是 啊，这。22岁了， 这个幼儿园的合照看起来和我们小时候也差不多呀。 反正就是化妆啊，都是一个样。 对， 红脸蛋儿 啊， 是吧？点一大红点儿 啊。 我们那时候不带火，我们那时候照片挺好看的。 对啊，是。哎呦， 哎呀， 来看看吧。还有朋友怎么说？哎，这朋友发了一张照片， 嗯， 这个他说的是，虽然当时拍照的时候像素是很渣的。但是呢，真的是不舍不得删掉。 嗯， 这应该是当时毕业时候临走之前那个宿舍。 对，就你，我觉得这像素都一般，主要您这屋里够乱的，该收拾收拾了。 走的时候吧，肯定是一片凌乱。 不得给人家师弟师妹们留点好印象吗？哎，不可能没有师妹啊，就男生宿舍，现在给师弟留点什么好印象吗？ 嗯， 对吧？ 是 收拾干净利落了， 真是， 对不对？来看这，我觉得特好。哎，那我也不吃了。他说上课的时候啊，旁边的妹子送的玉兰花儿， 哟， 真的很香很暖。哎，人家照片照的也特别漂亮，这个焦点呢在这花上， 背后呢是自己记录的那个笔记、 哦、 哎呀还是传的这个纸条啊，圆圆你看什么呢，你能跟我分享一下？ 哎哎哎，不不不、 啊、 这个是 圆圆你跟我分享这、哎、 刚巧、 哎、为什么上节目的时候你这个 刚巧我 的走神，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的是什么？ 谁说我走神了，刚巧鼠标正好就碰到这幅图，然后哎自动就放大了。 嗯， 我也很无辜啊，当我转回头来的时候， 不是，那您应该把它关了吧，应该是这时候。 哎，你是又受刺激了吧、 啊、 这口气更酸了、 啊啊哎、 看看这位朋友， 嗯， 他晒的是什么、 嗯、 你告诉大家， 我不认识，你说吧。 腹肌呀、 啊， 赤裸裸的六块腹肌呀、啊！ 圆圆看这个图片看了得有两分钟了，一直在这开着一大的，哎， 别胡说 啊， 别胡说啊！ 哦， 我还没吃早饭呢， 一分半，嘿、啊，还有这个盐城小柳岩，他说了，说我哎呀特别想他。啊，这个还是发了很多照片 哦， 哎， 还是用那种拍立得拍出来的照片。 嘿，你看看，这年轻人用的这些远远全懂。 哎， 啊， 你这老年人给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照片？ 这个叫大头贴。 对呀、啊， 还真是这辈子我特别遗憾的一事，就是 没拍过大头贴， 没进去过。 你别说，我也没拍过。 我觉得不是你想啊，就人家那时候小女孩进去。我那时候可能拍大头贴时候，我高几了，高 那不正好和，啊，好哥们儿或者是 谁俩大老伙子进去拍，你不觉得挺奇怪的吗？ 对，那时候女生拍的多，但是也是有很多情侣去拍啊。 说心里话，我还真没拍过， 嗯、 大头贴 我也真的没拍过， 没进去过，就看着人家就挺有意思。不过你想想那个，真的感觉上没几年， 嗯、 那时候还得钻一个大箱子里边去照个照片， 对，神神秘秘的啊。 人家什么自拍手机呀、啊，这照出来感觉跟不是自己似的，白不净净的，哎，就这种是吧、 嗯？ 你手机也能用各种这个软件啊，真有意思。 哎呀， 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特别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些事儿。或者之前的一些物品， 嗯， 能聊到很多当年的这个回忆，可能回忆起来，可能有一些回忆是物品，但是睹物思人啊、 嗯， 会想起当时这段事物，这个哎陪伴您的那个好朋友啊、家人啊、亲人啊、爱人啊，都有可能， 嗯， 特别好。 其实我还想最后补充一下，提醒一下这位就是晒这个当年大头贴的这个朋友啊， 嗯， 因为一看就是和当时喜欢的女生一起拍的，这么青涩的这个照片哈， 哎， 收好了吧，别让未来以后的女朋友发现了，解释不清楚了。 这有什么解释不清楚？那时候才六岁啊。 啊啊啊！好 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明天见喽。 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都是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 北京时间9点整。